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康湖居。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角咀的福泽街因为爆水管，现在福泽街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分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塞油站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大师有礼， 大师有礼，请接招。 大师见面分外暗棋，电视节目大师对谈，主持人林以乐牧师同全灯法师，一集一主题，天一句地一句，分享人生智慧，教你生命内在操练。每集仲有微网红带你去本地教堂庙宇古迹打打卡。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31。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但是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天师早晨啊， 早晨 啊，早晨啊，今日咧先讲下啲衣食住行嘢啦，民以食为天咁样。今日朝头早饮咗奶茶未啊？你？ 哎，我未啊，都好想饮，亦都好需要啊。 系啊，咁啊，我哋通常譬如翻到内地做嘢咧，都会挂住嗰杯港式嘅奶茶嘅。咁啊，港式奶茶亦都咧成为咗咧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咁样，咁我知道其实翻到去内地咧，一开始咧啲奶茶咧真系唔掂嘅，即系讲我讲紧十几廿年前。 所以在国内呢，港式奶茶这个名字呢就变咗个标签嘅，即係一定要揀港式奶茶先好飲嘅。 係啦，咁我讲下啲十几廿年前有啲失败嘅经验先啦。咁嗰陣时都未有咁多茶飲嘅，即係咁普及又话乜茶乜茶咁样。咁当然啦，有几间喺香港上市嘅公司咁就即係避免去唔讲啦。不过都题外话要讲一样，其实佢哋主要系茶飲生意，其实佢哋赚钱系做面包㗎吓。留意返有一间有一间喺香港上市，即係喺内地嗰啲茶飲公司。咁你又可以睇睇諗諗啦，即係嗰个就系投资嘅角度啦。但最主要喺生活嘅角度呢，我记得有一个经验是翻到去江门做嘢，一次要拍嘢，佢十年前，跟住朝头早食早餐啦，咁佢除咗有稀饭啦，即系稀饭其实即系粥啊，嗰啲油炸鬼啊之类嗰啲咁嘅嘢啦，咁跟住佢话啊，你饮饮嘢啊咁样，咁我话哦好啊，饮杯奶茶，我一饮完之后咧，我想喷出嚟啊，即系讲十几啊，佢真系咧，我哋嗰啲叫炼奶啊， 系， 跟住加咗超级少嘅茶嘅颜色， 哇， 留意翻系茶嘅颜色，但系成杯系炼奶嚟嘅， 咁啊真 系 好甜啊， 饮唔到。大佬，我怕我糖尿病爆表啊！ 你对奶茶嗰个会唔会可能会有一啲敏感啊？等等， 唔会嘅，我系好中意饮奶茶，我血液入边咧都充斥 住奶茶， 血液系 DNA。点解咧？我近呢十年咧认识咗啲好好嘅朋友，而嗰啲好好朋友咧，全部咧冲茶高手嚟。佢唔止冲茶 冲得咧，仲搞呢个金茶王嘅比赛啦。今日请嚟我哋嘅嘉宾咧，有金百家集团嘅总经理啦，黄浩君先生，亦都系香港咖啡红茶协会嘅副主席啦。我冇讲错啊嘛，系咪？ 冇错，冇错。Hello， 喂，早晨 ，Harry， 早晨。 系啊 ，Harry 头先其实已经静待啊，究竟几时出场好咧？咁依家就系出场嘅好时机啦。咁样嗱，上得嚟呢个节目咧，都要讲下，其实喺湾区入边嘅餐饮文化，你自己都已经深耕咗 around 有五年定六年咧，大概用紧呢个叫做大湾区嘅金茶王呢个比赛吓。 咁我哋其实本身自己公司咧都一直咧喺即系成个大湾区咧，好早期已经推广紧呢个港式奶茶文化噶。 系，咁啊，所以就将呢啲比赛啦都带到翻去内地啦。咁啊 ，PC， 你有冇喺即系近几年你都翻内地要跑下啦？咁样咁系呢两年可能。疫情嘅緣故，即係有啲工作滯後啲啊，係咪開始你都覺得喂阿歐，你頭先講你十幾年前喺江門飲嗰杯奶茶嘅情況，依家根本唔會啦， 改善咗好多咯， 冇錯， 係咪啊？ 係咪你啲到會服務啊、表演服務做得好啊，推動到成個大灣區都已經改善咗啊？ 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即係可能通過金茶王比賽咧，係可以帶到好多新人入行，係咪？同埋帶到好多人咧，對於港式奶茶咧嗰個興趣加深咗，即係好似以往你話啊好多年前啲人根本唔識飲奶茶， 係啊， 即係一杯奶加水咁樣少少茶色咧，就以為係一杯奶茶，係咪？ 係。 其實而家無論你喺香港啊，喺國內唔同嘅地區啊，甚至乎喺全球啊，好多唔同有華人嘅地區， 係咪？ 已經開始咧對奶茶係有自己有一個標準先啦， 係 咪嚇？即係你飲之前已經話啊，我知我想要啲咩？ 係咁啊！飲奶茶嘅過程咧，又透過你哋協會搞嘅一啲比賽啦，咁啊拉近咗一啲叫做飲食業嘅關係。 冇錯， 其實每年都會有嘅。咁但係上年就因為疫情嘅緣故，就我唔知真係有冇搞到定還是搞咗一個線上版啦咁樣。但係我估今年都會即係隨住疫情啊慢慢放緩咧，都有機會將個比賽或者將其他嘅飲食業界或者喺奶茶方面嘅爱好者要结连埋一齐，因为我据我所知道，你哋嗰个比赛咧就唔系就有个湾区嘅金茶王，其实连国际金茶王都有，有啲加拿大啊，有啲澳洲啊等地啦、啊，我唔逐一讲，一阵讲讲一两讲又讲错咁样，嗱交翻俾你去讲啱啦。 好啊，其实咧即系过往一年咧，其实因为疫情咁啊，好多活动都唔系话好举行得到啦。咁啊喺香港，所以我哋旧年咧就举行一个网上金茶王，都系一个人气奖啦，即系希望喺疫情期间我哋都有翻一啲正能量，可以大家可以谂下啊，一杯靓奶茶咁样系好过谂啊，点样成日要戴口罩啊呢啲咁嘅嘢系咪？咁不过喺旧年喺国内，我哋都有举行呢、這个全国赛嘅， 哇！全国赛真系好劲，你知唔知啊 ？PC 啊，阿 Harry 咧就上到去各省各县各乡咧，咁佢啊有好多相有阵时铺喺社交平台，我见到哇，好都要上到北方噶，即系唔系净止湾区 地方啊，喺国内。 就去到最遠，可能去到大連咁樣都會沖奶茶。其實我哋甚至乎本身啊，我哋有啲客可能去到內蒙啊，用羊奶沖奶茶都有 嘅。其實我想知咧，奶嘅質素咧，即係嗱，例如啱啱講羊奶啦，咁其實香港裏面其實最出色，我哋講緊茶奶茶係茶酒啦。 係係 係。咁其實茶酒。啱讲羊奶、牛奶，甚至去到一啲叫脱脂奶，甚至系讲紧。 我依家讲燕麦奶，冲咖啡你讲俾我哋。 究竟嗰个分别啊，同埋对个奶茶嘅影响系点样先？ 即系你睇到阿 PC 咧，几有上进心， 冇错， 系啦，即系将嗰啲奶嘅品种都罗列晒出嚟，究竟边一样可以调配到一杯好嘅奶茶咧？咁当然啦，即系喺你哋咖啡红茶协会个网站 always 都会有一啲资讯分享啦。啊，其实咧 ，Harry 自己都系冲茶高手嚟嘅，一阵可以。过几招落去俾 PC， 但系回应翻 PC 嘅问题先， 系啦、啊。好啊，其实我想讲，我哋有啲课程咧，PC 迟啲可以上嘅。 系啊，你都 要啦。系啊，等我翻湾区有啲细艺啊嘛。 系啊。 不过其实奶方面咧，其实最重要咧系同个茶要攞到个平衡，系咪？其实传统嚟讲咧，我哋都系用翻一啲淡奶嘅，系咪吓？因为淡奶做出嚟嗰个效果咧，系可以个奶味够香啦，同埋够滑。系咪吓够厚身？系咪呢啲系我哋港式奶茶个灵魂，就系要香浓滑 系啦，咁啊，佢哋用嘅杯亦都好讲究啦，即系用翻我哋可能传统港式奶茶或者港式茶餐厅嘅一啲瓦杯啊。咁嗰啲瓦杯咧，要轻热佢先噶，即系好似如果我哋好似红酒咁样啊，你博多嘅杯又饮翻博多，跟住即系好多嘅客，我又唔喺度班门弄斧啦，有人讲得两讲又话，喂，嗰啲杯唔系咁用噶，上拼系咁啊 ，OK， 但系咧我净系 focus 奶茶咧， 好似饮啤酒要雪冻个杯一样， 系啦系啦，咁啊。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咁樣，所以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嚟嘅。咁啊，頭先講到茶餐廳文化，咁你喺內地各城各省各縣各鄉都有推廣呢個奶茶文化啦。你去到內地，譬如講下個before after 之前，你翻到內地見到個茶餐廳，直情成個茶餐廳文化啦，唔淨止講杯奶茶，係咪都有好大嘅變化或者好大嘅叫做衝擊喺當中咧？嗱，嗰啲衝擊有權係你見到佢哋咁樣做咧，可以做到個優。势互补，又调翻转头，你见到哦，佢哋咁样做，可能有啲新嘅 idea 俾到佢哋，佢哋又会觉得啊，即系譬如去到大连，哦，佢又会好 appreciate， 哦，原来咁样做都得噶，咁有冇呢啲比较叫深入啲嘅嘢发生？ 其实一定有嘅，因为你譬如内地咁大咧，每一个地区嗰个口味啊，都已经唔同啦。 系， 即系谂起好多年前咧，我哋有一个客啦，系咪喺温州嗰边？咁佢哋咧飲嗰啲茶咧，其實就比較淡啲嘅。咁啊，好似你頭先咁講，啊有少少茶色咧，已經夠噶啦。 係， 我哋衝即係佢嗰陣時個目標就係話，我想要一杯正宗嘅港式奶茶。我哋就衝咗，即係幫佢搞啦。哇！佢話：哇，茶味咁濃，咪瞓唔著咯。咁我話其實。我哋就係想瞓唔著啊嘛， 就係想提神啦， 提神啊嘛，係咪？咁所以呢樣嘢咧，其實就經過即係咁多年嚟咧，其實見到港式餐飲其實係越嚟越做得好嘅喺國內啊。咁就係因為當然啲嘢又要好食啦，係咪？咁不過始終嗰杯奶茶係茶餐廳嘅靈魂嚟噶嘛，係咪？咁其實咁多年嚟，其實好多師傅除咗話識即係沖奶茶。而家開始了解茶葉，自己點樣去拼茶，咁呢樣嘢咧係真正去了解，或者去自己去發揮研發一啲新嘅口味出嚟。 係嗱，講到拼茶咧，就真係去到頭先技術層面啦。你問緊嗰啲咩奶嘅時候咧， 我最中意喺技術層面裏面做一啲探討嘅。 係啊，咁啊等阿 PC 可以又學下嘢啦，即係話除咗報個班之外啦。 我聽說咧，這個奶茶嘅茶咧，沖幾多爐咧都好有影響嘅。 冇錯，冇錯，係啊。 咁究竟幾多爐為之一個標準咧？我又偷下 咁要睇下你咩配方啦。咁我哋好多时候我哋撞茶先，系咪？即系啲水滚先茶靓啦，水滚就落去啲茶叶度。咁多数撞三次左右啦，系啦吓。咁阿O 最清楚啦。 我唔清楚啦，我真系听你讲啦，我喺旁边反应弹嚟噶。 之后就我哋有焗茶，喺焗茶过程，因为始终茶叶系有啲青味嘅，咁啊焗。系焗走， 焗走嗰阵青味，或者有阵涩味，就尽量想焗走佢。 系啦，冇错。咁到最后咧，我哋都要撞一撞，系啦，即系将嗰啲水啊、茶啊、茶叶啊、空气咧，可以撞翻匀佢，等啲茶味咧，真系真正可以发挥到出嚟啦。 做一个奶茶都有好多研究喺里边。 梗系啦，如果唔系点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呢个系即系有关方面一个认可嚟噶，等于我哋即系嗰啲社交平台啲认证噶，你估咁容易可以攞到嗰啲 tick tick 噶，系咪先？即系你要申请好多次先得噶。咁啊当然关于呢一个饮食文化嘅嘢咧，咁啊叫Haring 讲多少少。嗱，讲到茶饮，其实翻到内地真系有好多好多嘅挑战。点解我咁样讲咧？水果茶啦，譬如珍珠奶茶啦，再加上近呢一两年咧，内地个茶文化，讲紧系中国茶个茶文化开始抬头啦，佢哋好多茶室。嗰啲茶室咧就可能你有一瓶保利咁樣先算啦。其實一瓶保利好貴啊，而家咁上啦。咁總之佢就坐少少咁啊，你哋又抿下茶啦咁樣。其實呢啲你睇對於成個行業，因為我哋都關事啊嘛，即係港式茶餐廳或者港式奶茶，喂都係其中一個佢哋可能分咗我哋個餅仔噶嘛，可能成為 competitor 啊。你點睇嘅咧？係究竟會做到百花齊放，定還是係都要加強翻業界一啲競爭力咧？ 其實某程度上都係有競爭力嘅，不過我覺得即係對於呢件事其實係帶起成個茶飲嘅市場，同埋大家對茶嗰個興趣。可能早期咧係。如果喺國內啦，可能係 台式茶咧，嗰、文化係比較重嘅，係咪？啊，咁啊，港式奶茶呢個文化其實一直都有，咁不過其實係呢幾年咧係越做越好啊。咁可能因為第一係冇咁多啲香精啊，或者即係啲唔同嘅味道。 即係因為你水果茶有陣時都會落啲香料落去，你唔通真係純水果咩？即係你即係橙嘅茶，有幾片，等我切幾嚿橙落去磨下佢先。咁嗰啲就已經係果汁元素啦，就未必喺個茶飲嗰度調配啦。咁反而叫做原汁原味咧，就反而港式奶茶咧就真係衝出一種好嘅味道咁樣。 冇錯， 即係其實咧一見到Harry 咧，我又會想飲奶茶。呢、這、一個真係 我見到 Harry， 我就覺得而家係三點幾啦。 係咪三點幾啊？ 即係奶茶係一定會要配一啲嘢嘅。 係 冇錯。即係我咁西多士啊，走唔甩啦。 係 雞髀炸雞髀啊，更加都係走唔甩啦。 P.C. 睇嚟你平時即係開工喺立法會有陣時做下嘢嘅時候，要提一提神都整翻杯奶茶得唔得？你嗰邊啲奶茶 OK 嘅 ，OK 嘅 ，OK 啊。嗰個西多士都可以接受。 係咪啊？即係呢啲都係我估係香港文化啦，直情已經不是香港的茶飲文化，即係譬如朝頭早可能翻工之前咁，大家都飲杯奶茶咁嘅早會 briefing 咯，做嘢，跟住去到三四點嘅時候啊，可能今日股市升，老闆萬歲咁樣 ，PC 請飲奶茶咁啊，老闆好啊，咁可能個老闆自己本身都想飲咁樣， 即係真係一個 break 俾頭腦輕鬆一下嘅。其實呢個好似係變咗生活嘅一種部分咁樣。 係啊，其實直頭係啦，即係無論我諗係即係有時要做 overtime 咁樣，係咪加班？你又可能要飲杯奶茶頂一頂嚇。朝頭早唔夠瞓，前一晚飲多咗，咁樣又係飲杯奶茶。 係近呢一兩年疫情嘅緣故，有冇令到一啲譬如翻到灣區入邊發展嘅飲食界同業都喺個生意額嗰度有少少爭啲咧嘅情況出現？ 當然因為疫情咧係會有影響嘅嚇。咁不過我哋都見到其實係大家可能對於即係呢個餐飲文化，港式餐飲文化咧，其實係真係自己嘅生活一部分嚟嘅，咁就好快咧已經反彈咗噶啦嚇。咁無論係喺香港啊、澳門啊，或者即係其他嘅城市喺國內都好咧，其實見到茶餐廳嘅生意咧，其實係最穩定 的。哦，因為加上嗰啲外賣平台對接咧，係咪先？ 主要係外賣嘅影響會令到嗰個生意補 貼到啦。 係啊，但我又反而想了解一下。咁其實一路以嚟咧，而家做外賣比較多，點樣可以透過外賣又可以保證到個奶茶咧？因為始終都要一啲時間去做一啲運送啦。 係啊，一陣去到，喂，杯奶茶原先掂嘅，喂，半個鐘之後先搞得到。 阿杯喂，咁換咗紙杯啊？點處理？ 點處理咁樣？ 冇錯，唔係咁，所以外賣咧，其實奶茶可能好多人咧都會。變咗温度咧係有少少差異啦，有啲做得好嘅，用啲靚啲嘅保温杯啦，當然咁不過又多咗人飲咗凍飲喎，凍飲就可能會容易啲保存，或者做啲樽仔奶茶啊呢方面。 呢個勁啊，凍飲仲可以加幾蚊添啊！香港發明嘅一樣嘢，凍飲加幾蚊。好啦，今集咧同Harry咧講住咁多先啦，下一集咧再請Harry上到嚟，我哋灣區生活一小時咧就講講啊，關於餐飲業咧點樣可以扶持一啲。年輕人咧翻到去灣區入邊啦，既然我自己都識衝喎，香港衝得好地地喎， 有新嘅奶茶發展 係啦，我想衝出香港，想喺肇慶或者喺東莞咧開間港式茶餐廳，咁你哋協會又會有啲支援呢？而喺未來嗰度會唔會有翻呢個灣區金茶王，會唔會點去擴展啊？咁下集再請 Harry 咧講多少少啊？唔該曬你 ，thank you， 唔該曬。 水准不慢，实要称赞，绝望透露。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体育学院主席林大辉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港队在今届奥运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对整个体育界以至整个香港都好有意义，期望之后包括空手道和单车项目等都有机会取得奖牌。他又说，政府过去几年对运动发展投放的资源已经增加了很多，本来已经准备兴建的新的剑击馆，因为这一项目过去多年成绩都非常好，种子运动员都很多，期望可以加快进度，在下届奥运前能够落成。至于游泳项目方面的培训，近年已经兴建新泳馆，配置新的科研设备，有摄录机协助运动员检视表现，又说会帮运动员验血以作科学化分析，提升水平。他又说，取得两面奥运游泳银牌的何思培，去年五六月已经返港作封闭式训练提升体能，花剑金牌得主张家朗同样接受严格训练，除了技术体能亦都提升不少。港队游泳代表何思培因为拉伤背脊肌肉，昨晚决定退出今日举行的奥运十米自由泳准决赛。身在东京的体育专员杨德强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昨日了解过何思培的情况，形容他伤势不是很严重，但过去几日参加100和200米赛事运动量很大，征询过医生和教练意见之后，决定不参加50米赛事，主要是不希望加剧伤势影响日后训练和比赛，认为是非常合理的决定。南京近期的一波新型肺炎疫情打击正值旺季的暑假游，内地多个地区呼吁暂缓出省游，网上旅游平台的退订量增长4倍，很多人的出游计划落空。鉴于疫情形势复杂，内地不少地方升级疫情防控措施，景区纷纷采取暂停营业或限制人流措施。杭州、温州、武汉等地区发布紧急提醒或紧急通知，建议居民暂缓出省旅游。有计划前往低风险地区的民众就持观望态度，表示机票退票费用太高，要视乎疫情发展再决定。南京累积本土确诊个案超过180宗，江宁区是封眼，集中了南京80%以上的确诊病例，疫情输出多个省市，目前至少已经波及江苏、安徽、四川、辽宁、广东、湖南和北京等，形势严峻。美国白宫首席防疫顾问、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说，希望当地药监当局最快可以在下个月中旬对已经获批紧急使用许可的新冠疫苗批出全面许可。福奇表示，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批出的正式许可，令医生可以在药品标示外使用的基础上，为免疫系统较弱的人士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亦有助释除国民对疫苗安全性疑虑，鼓励更多人打针，更可以令地方官员更放心地执行疫苗接种计划。美国辉瑞药厂和德国伙伴 BioNTech以及莫德纳药厂已经为旗下需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向当局申请全面使用许可，强生公司未为旗下只需打一针的疫苗申请系提出相关申请。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黎家米球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红隧港岛入口呢，交通都是暂时正常。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在白沙湾码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大埔的东昌街因为道路工程，东昌街去大埔中心方向，近大埔崇德王建祥纪念学校一段仍然都是封闭，驾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分现场的指示。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亚洲油站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當日一通到關去咧，就真係數咗上上邊。 係 隔離完之後，全程到而家每一人朝頭早都喺呢一個雪場度打卡。 嗯， 佢真系中意滑雪到咧，系 定 系 佢有目标想参加运动会啊？ 咁呢个真系唔知道， 可能系咁嘅原因啦。不过讲到呢一个新嘅滑雪场啦，其实都有好多几震撼嘅一啲冰雕馆啊，或者咧有哇，直情可能有机会睇到啲咧少见啲嘅动物、啊。嗱，我唔知系虚拟版啦、啊，定真实版啦、啊，定还是 都系冰雕版？ 冰雕版系嘛？喂，冰雕版都好过冇啊，因为点解咧？其实。要譬如香港要睇冰雕咧，好多时你一谂已经去到哈尔滨啦。 唔系，其实香港每一年都有冰雕展嘅， 系咪啊？ 系啊， 喺边度？ 你又估下喺边？ 海水公园咯，系咪啊？ 唔系， 边度啊？ 喺元朗啊！ 元朗有冰雕展， 系啦，每年元朗大堂都会有个冰雕展。 我真系唔知道，我净系知道大堂咧系睇红叶嘅地方嚟嘅啫。 系咪啊？ 系啊，同埋依家有个郭富城同埋老婆都会去嘅生态园咯，唔系咩？ 系啊，喺隔篱嘅啫，应该同一个地方咁滞噶啦，系啦。 但系当年我都觉得尚可以噶啦 ，OK 噶 ，OK 噶，最紧要系个滑梯够唔够滑嘅啫嘛， 因为佢滑嗰啲冰雕滑 啊，冇错冇错， 咁紧要，咁即系有阵时都系咁啦，亚热带嘅地方咧就整啲冰雕。 我曾经差啲要参与嗰次活动啊， 点解？ 因為今晚揾我負責做燈光設計嘛，燈光設計， 燈光設計，哦，佢幾好喎，其實都真係要你去到啲冰雕咧，都有啲 好靠啲燈光，係 因為 燈光好重要。 我哋係有陣時睇啲旅遊特輯咧，譬如哈爾濱啊、黑龍江咧，咪好興嗰啲冰雕節嘅，其實都係佢哋個靚都係源於一啲燈光打落去一啲效果啦，咁樣嚇， 同埋個要求都好高嘅其實。 咁啊，入到去使唔使著多啲衫啊？驚唔驚凍親啊？ 其實兩位主持人啊，我想讲咧，我今日讲呢一个场咧，除咗系因为2022年北京冬奥之外咧，其实我想讲，因为位于呢个新塘嘅地方咧，喺广州啦，新塘嘅地方，咁其实点样会有一个咁嘅冰雪节咧？因为我讲品牌噶嘛， 系啊系啊， 原来呢度咧系有一个楼盘啊， 哦，原来一个新嘅， 好犀利！我想带出就系国内咧，佢哋做品牌真系做得非常之 系， 即系我哋完全想象唔到个级数啊， 系啊，同埋佢哋依家 个冰雪节嚟，系啊，推呢一个楼盘啊， 佢骑咗落去咯，即系嗱，头先我哋讲咗一个房地产供应商嘅品牌啦，咁讲一次就算啦，系啊，因为都有上市啊，转个头又要问有冇持有啦，真系麻烦。咁但系你头先那個、你以為融雪啊？唔係啊，融雪之前仲有個創字噶，又係另一間嘅房地產公司嘅一個創投項目啦，咁樣咁啊，又唔再講咁多啦。所以人哋其實每一樣嘢都冠名咯，即係冠名去做呢一件事咯。 同埋佢哋啲方法，我覺得好好嘅，就係因為今次咧個冰雪節咧，佢哋講緊去一個月到嘅啫。 係， 咁其實你俾$699人民幣，你就可以日日入去玩啊！ 日日入去玩喎、 啊！你諗下，日日入去玩啊！咁你 太會唔會流 啊？我唔知大家知唔知新塘嘅地方喺邊度啦，但係唔好理去邊度啦。總之你咁抵暑假，咁啲小朋友、啲大人就帶去玩。 其實嗰個係一個月嘅避暑山莊嚟， 係咯，避暑山莊度假咯，即係當去咗清邁 resort 一個月咁樣啦。不過嗰啲就即係可能陽光與海灘，你而家就玩一個冰冰雪地嘅一個地方咯，咁啊，希望都可以幫大家消消暑啦。即系 Angel 呢一個推介，咁啊，下個禮拜又講另一啲咧，都幾活潑。即系阿 Angel 幫我哋預備咗一個灣區暑假系列啊，嚇，都係圍繞住一啲比較 funny 啲啦，比較啱一啲年輕人啊、後生仔咧啱睇、啱玩、啱聽嘅嘢。咁啊，下個禮拜再同 Angel 咧講多少少好嘛？ 好啊， 唔該曬，拜拜。 Bye bye。 喂 ，PCR 头先听完 Angel 咁样讲咧，即系发现咧呢个世界都好多新嘅嘢啦，或者一啲咧我哋未知领域啊，要去探索啦，要去认识啊吓。咁啊，作为年轻人嚟讲啦，都想创自己一片天啦。有啲朋友都会想创业啦。咁啊，过往呢个节目我哋特别系我自己啦，都想即系透过一啲正确嘅创业观念啦，即系俾大家可能杀出一片天啊，有自己拥有嘅事业啦、爱情啦、两得意啦，咁就好啦。爱情我帮唔到你，事业咧可以上。尝试透过唔同嘅支援啦，以至基金啦，同埋呢一类嘅创业大赛帮到你。咁 PC send 咗个第一届青创杯呢个创业大赛俾我睇，咁啊有咩好睇啊？ 我介绍下先啦，我哋由新界青年联会啦，同埋新界社团联会嘅青年委员会咧主办嘅一个青创杯啊。 咁啊， 我讲就讲咗好多关于 創業嘅嘢啦，咁大家都要實踐嘅，唔實踐就冇用啦。 係 係啦，咁只需要咧，你個年齡咧年滿18到45歲，攞住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咧，就可以參加噶咯。 嗯，咁啊都有分好多嘅，咁啊有輪選啦，有決賽啦，咁啊有個營運嘅資金咧就高達120萬嘅，咁啊有啲叫做支援嘅服務俾到大家啦，包括法律諮詢啊、會計啊等等啊、公司秘書啊，咁啊下山150字啦，咁你上翻去即係相關嘅網頁，你就會睇得到啦。不過你近排咧即係又實踐啲啦，你多唔多一啲朋友仔翻到去內地嗰度創業啊？我又想問下你。 我確實近呢兩年少咗嘅，但係講緊佢哋趁呢兩年嘅時間開始寫計劃書啦。我見到大家都密羅緊股寫啦，我哋每一集都介紹咗唔同嘅一啲分定俾大家。 係 啊，咁所以我都見到啊，各身邊嘅朋友都努力咁點樣去寫咧，同埋點樣去計劃佢哋之後疫情之後。點樣去發展嘅？ 我有朋友就其實都早一個5年啦，就翻咗內地嗰度發展，咁喺嗰啲創科園區嗰度啦，咁有自己 office 啊，有自己團隊啦，咁做一啲區塊鏈嘅技術啦。咁你唔好問我去做乜嘢，因為區塊鏈咧 blockchain 都唔係咁容易可以解決得到或者解答得到嘅一樣嘢嚟嘅，要有相關專業嘅知識嘅朋友先講得到啦。咁呢個都係考量之列啦。不過我暫時睇到佢社交平台都係順風順水。亦都咧，疫情之間咧冇乜太大影響啦。咁雖然office 又搬得細咗，不過咧企業就繼續維持住嘅。咁你喂產品又好，公司又好，都有公司周期，有生命周期噶嘛。有由衰轉盛，由盛轉衰噶。咁大家都估唔到今次因為我哋做節目要戴住個口罩做啦。咁呢啲全部都係考量之列嚟嘅。咁所以咧，即係創業嘅過程咧冇話一帆風順。咁嘅過程之中咧，就算有失敗唔緊要啊，起翻身啊嚇。咁啊，鼓勵大家先咁呢個時間咧，當然要聽一首咧打氣嘅歌啦。近排咧見到啊，奧運方面嘅情況咧，咁多香港嘅運動員咧殺出重圍啊，殺出自己一片天啊嚇，好厲害，好厲害啊！咁啊，聽聽呢一首作品咧，希望啊喺星期六嘅早上咧都可以俾到一啲正能量啊，俾大家啦。 最漫长竞赛看不清终点预赛果，信一生永远跑，不管最后结果。压力如暴雨泼，不熄心中那星火，内战力从没有离阻。输给了破事，看不出之后人什么，对得起困局磨练我，痛苦算什么？心态战胜荒诞，是成真的我。用血汗燃亮这段火，赢了我信念，比得奖更自豪，赢了我态度，输得起也是好，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能拼到最后，不枉这无时无留到了最后。永远未能预告，要是无力了，记起我很坚强最初，直追不那痛楚，艰辛锻炼结果，最坏时状态眼睁开不可以去躲，没气力还是有团火。赢了我信念，比得奖更自豪，赢了我态度，输得起也是好，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能拼到最后，不枉这无时途，留到了最后，坚守比最美好，阳光中拥抱，还教我错到这方也许被看当平地多，以主观价值投入过，而不计成果。挑战过去的我，练成今天我，旧纪录还是会打破。崎岖中更自豪， 湾区地产概览。 PC， 今日咧，我哋呢个湾区地产概览，我同你一起做，系啊， 哇，好好啊，咁样， 系啊，我谂 我又可以认识一下多啲楼房嘅， 我谂住过晒啲嘢去俾你做啦。好，今日我哋嘉宾咧有粤港澳大湾区投资学会嘅副主席咧，兼啊呢个大湾区嘅物业保障协会嘅会长啊 ，Kitty Low， 系啊，你好啊 ，Kitty， hello, 早晨， 系 ，Hello，Hello， 大家好， 系咁啊，哇，听到有保障呢个字咧，我又最开心啊，因为点解咧？好多朋友咧翻到去内地置业，或者有啲朋友喺湾区入边咧买房地产最惊就系收唔到楼，因为好多时咧都系买咗啲楼花盘啦。咁当然我哋常常说咧，即系就算做股票投资，买翻啲龙头啦，即系买股票买龙头股，买啲土储劲啲嘅，即系土地储备劲啲嘅。不过有阵时都会出少乱子，所以特地咧揾 Kitty 同我哋讲下啦。讲嗰啲保障之前啊，我哋今日咧聚焦讲下咧肇庆呢个地方先，好嘛？因为肇庆都好似有个香港城啊嚟紧，系咪啊？嗯。 是啊是啊，咁我哋特首啦林郑咧喺年几前专登就过咗去肇庆，咁会有一个香港城系俾翻香港嘅退休公务员嘅。 系咁啊，呢一个就其中一个亮点啦，即系关香港人士啦。其实你会见到肇庆啲基建项目啊，都发展得好好啦。咁啊嚟紧都仲有好多嗰啲高新金融区啊，会有一个起动嘅一个潜力啊，同埋好似又有机场啊，系嘛 吓？系啊，嚟紧肇庆嗰边咧会有一个国际机场，即系等于好似香港嘅赤鹅角机场咁样咯。 咁啊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嗱呢一类嘅基建点样可以带旺个楼市？或者即係作為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又點樣可以覺得喂咁肇慶咁大，係咪每個地方都有投資潛力㗎？咁而當地嘅GDP 是怎樣啊？咁如果在湾区入面九加二揀，是不是要揀到肇庆啊？咁如果有听众问你啲咁嘅问题，或者即係平时可能有啲客户或者其他唔同听緊讲座嘅朋友问你，又会点答呢 ,Kitty?、 其实就咁样啦，不嬲香港人呢比较熟悉大湾区嘅城市就应该係深圳啦、中山啦同埋珠海啦。咁深圳嘅房价大家都知啦，有啲地方可能前海啊嗰边已经超越咗香港㗎啦。咁其次珠海由于港珠澳大桥啦，早几年嘅房价已经系因为呢一个大型嘅基建已经飙升咗唔少啦。轮到中山咧就因为嗰个叫做深中通道啦，深中通道亦都令到中山嘅房价啦，亦都系升幅唔少啦。咁肇庆咧，其实近年咧香港人开始留意呢一个地方。以前我哋一谂起肇庆，哇，坐车成四五个钟头，好惊，真系坐到腰骨都痛埋。咁其实而家自从咧高铁通过车之后咧，由我哋香港嘅西九龙站啦，直接去到肇庆。咁嚟紧肇庆有个头先阿欧都讲咗啦，有一个国际机场，机场站只系70分钟啫。咁去翻肇庆东站咧，都系80分钟高铁，又唔使惊塞车啊，各样啦，所以就真系好方便咯。肇庆呢个地方， 咁PC 最关心就系教育嘅议题啦，咁 教育啦、文化啦、体育系咪？ 点解要睇 啊？ 近排啲教股都冧得好紧要啦，咁啊内地啊睇到喂。即是你教育不是用来赚钱的，但不赚钱哪有资金做教育呢？这个是一个悬念来的。我看到有很多的前辈都有出来讲，不过即都想整顿一下，估计内地方面看到近来的教育股都升了一点，不过就难搞一点。始终即经常都说教育是一个投资，投资又不讲回报的，不讲回报你又不要投资下去那些板块。不过我知道譬如肇庆都可能有一些香港大学其中一些大学或者大专的一些分部，是不是都 系啊，其实为我哋香港人熟悉噶啦，嚟紧肇庆都会有三间嘅大学落户喺呢度嘅。 系 咁分别咧就系、是香港公开大学啦、香港城市大学啦，同埋理工大学呢三间、都已经系落实咗会系喺肇庆呢一度起佢哋嘅分校噶啦。 咁其实系我翻到去湾区嗰度住，咁啊又读紧即系头先嗰啲学校，定还是系我读紧，跟住我可能有个 Sam 要上咗去，我未搞得清楚个厘清嘅概念，即系话其实都系课内地嘅朋友。去读嘅咁样咧， 其实都系放翻内地嘅朋友去读嘅， 系咁，但系你又要知道，如果你买咗个 property 翻嚟，你系放租嘅话咧，可能就可能当 dorm 啊，或者当宿舍咁样可以放租出去，会唔会有咁嘅投资潜力咧 ？Kitty， 你觉得 都会有啊，尤其是譬如到时啦，可能系香港人过咗去生活啦，咁啲小朋友读书都会拣翻我哋自己熟悉嘅大学去读咯。 系啊，咁 不过讲到过去生活咧，喂，咁我哋真系唔可以唔讲啊，喂，有啲咩娱乐先？ 系啊，系啊， 喂， 呢个好紧要啊！冇娱乐真系好闷噶嘛。 系啊，不过我都知道有啲肇庆方面都有啲娱乐嘅设施嘅，即系起紧之中，系咪啊 ，Kitty？ 其实咧传统少少啦，大家熟悉啲嘅就系以前咧就净系话七星岩啦，或者系鼎湖山啦。咁其实嚟紧肇庆咧系好多旅游嘅大型嘅项目咧会喺肇庆呢度。咁例如啦，有呢个华侨城啦，卡洛星球啦，卡洛星球就系好似呢个广州番禺咁样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大型嘅滑雪场， 系 啦。咁大型嘅滑雪场咧，而家系兴建紧嘅。咁啊，里边都系有好多嘢玩啦。 啊，估唔到我哋亚热带地区咧都有一个滑雪场、哦。迟啲PC 我同你唔使去北海道、哦，可能 喂最重要咧，翻内地滑都得。啱啱都揾到啲资料咧，嗰度应该系会做度假区。 哇、哦，正、哦！ 系因为差好远啊，用度假区嘅方法嚟包装。 系啊，咁啊可以大家。最緊要就係疫情快啲過去啦，咁、你先可以做到呢一個步驟，就係翻去度下假啦。咁啊，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曬 Kilo 啊，就係嚟自咧呢一個啦，大灣區物業保障協會嘅會長啦，多謝曬你。咁我哋下一集咧就要講下啦嚇，喂，新手買樓或者啊翻到灣區入邊投資呢個房地產咧，有啲咩需要注意？下集我哋多講少少好嘛？唔該 ，Kitty，thank you， 拜拜。 好 ，thank you， 拜拜。